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解放祖国后，新朝鲜于主体35年1946年11月3号举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已有70年。在这十亿生源的日子之际，人民军军人、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三登革命史基地。三登革命史基地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在解放后第一次举行的民主选举中被推选为人民代表的十亿生源的地方，这里留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不可泯灭的足迹。史基地建立40多年以来，共有200多万人参观。